想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，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。男人歌想给谁来听，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，唱出我的情节。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，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，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敢说的心情。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，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。哦，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，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，我和你吻别 主张时间。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，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，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，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。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，保护地球，人人有责。爱地球，爱自己，共同维护生态环境。 一度电能干什么？ 一度电，最长的一度电，

让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要钢琴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仍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片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的留言。 你为我点

我豁达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？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。用街